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肉一顶和小二，豆汁密包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拨拨棒儿边儿。87.6，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光照条件好，气温有所回升，能见度比较好，风力不大，比较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早晚气温仍然很低，天气比较寒冷，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 2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零下5度，最大相对湿度 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元末刀兵起四方，黎民涂炭遭祸殃，官逼民反，民必反，农民起义朱元璋。离开现在700多年以前，我们中国正是大元帝国统治的时代。元朝自从元世祖忽必烈开创江山以来，创下200,000里锦绣江山社稷，把国都就建到北地燕京城。这个燕京就是我们现在首都北京的前身。传的第十代到了元顺帝这一年，这元顺帝是历史上最著名的无道昏君，他比那杨广和纣王还能昏上十成。自从他继位之后，身居内宫，不理朝政，荒淫于酒色之中。奸相萨敦掌握大权，这家伙悬秤卖官，非亲不娶，非钱财而不重用，只弄得国政日非，民怨沸腾。再加上南北荒旱，老百姓饿死了无数。不有那么句话，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呐。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老百姓当然不服了，攻城破县，抗议元朝的暴行。这个元顺帝把脸一翻，就开始了残酷的镇压，把老百姓都欺负苦了。人们提起这个元顺帝，把牙根恨得都痒痒了，暗地里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偷着准备刀枪棍棒，随时随地要推倒这个无道的昏君。到了至正13年，天下大乱了，在南边反了个南汉王陈友谅。这陈友谅本来是个打鱼的渔民，因为受不了压迫，抗军抗税，振臂一呼，天下响应， 聚兵十几万，攻城破县，自立为南汉王，声势浩大。在苏州反了个吴王张士诚，在徐州反了个李春，还有大姚王刘辅通、二姚王刘辅生、山西太原王薛凤稿。哎，咱就这么说吧，一共有几十家反王，把元朝的统治整个就给动摇了。寺外的奏章像雪片一样飞到燕京城。一开始元朝的贵族不敢向元顺帝汇报，还埋着这个消息不敢说呢。后来不行了，事儿越鼓越大，谁也担不了责任。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右班丞相太师陀陀连夜进宫向元顺帝做了汇报。元顺帝一听，吓得他是魂飞天外，如梦方醒啊！如此看来，孤江山西危。这小子当时清醒多了，马上召开御前会议，连日研究对策。参加这个御前会议的都是他的心腹了，左右丞相、六部九卿的达官显贵，一共几十个人。最主要的有左班丞相萨敦、右班丞相大元帅陀陀、七星驸马耶律本部、恒海王王保保、铁胳膊老怀王达摩苏等等。在这个会议上开始，陀陀耶律楚材出了个主意，陛下呀，您定的这些条件，您颁布的这些法令太厉害了，为了缓和这些矛盾怎么办呢？必须改制祖训，也应许各族的人，什么汉人、苗人、回民，允许他们练武，允许他们念书，减轻他们的负担，免除苛捐杂税，只有这样，这些人才不能反对您。哎，总而言之吧，这个说几句，那个说几句，最后元顺帝点头答应，颁布了第一道法令。这个法令的内容就是缓和民族矛盾呗，你不对老百姓有好处，老百姓就要把你推倒。可是有一样，在缓和矛盾的幕后，这些人定了一条非常毒辣的毒计。这是左班丞相萨敦给出的主意，定为在来年的8月15日，在京城，就是北地燕京，设立武科场，大赦天下，允许各族人练武的进京赶考，同时颁布暗才录用。这里面还包含着，不管你过去对于朝廷有哪些危害，一概是不究既往，但是在幕后暗设10条绝户计，从这燕京城一直埋伏到梁乡县。元顺帝命陀陀调动精锐的军队，布下天罗地网啊。在他们看来，天下人之所以不老实，就是你们这些有能力的人干的。你们不来便罢，来到燕京要巧取功名，到这块你们就算钻到天罗地网。我管让你们是有来无回，只要把这些人带头闹事的全都消灭，国家也就太平了。这10条绝户计是绝对保密， 其他的人不知道。会议一定进行了五天，在结束之后，元顺帝用绳玉玺是颁行天下。老百姓不知道，一见左一道皇榜，右一道法令，州城府县的老百姓全震动了。哟，哥哥兄弟怎么了？皇上小好了，你看看，石家也不养蒙古人了，石家也可以不使一把菜刀了，也可以打造军器练习武艺，还可以赶考去得功名。哎呦，行啊！有的人高兴，还往燕京那边磕头，阿弥陀佛，这回皇上可真英明哦。有心眼儿的也是说短论长，觉着这里边有毛病，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有些人是坚决不信，哎，总而言之，议论纷纷，什么样的都有。多数的人不明白这个阴谋诡计啊。练武的人一看，什么？这回可有机会赶考了。来年8月15到了北地燕京，不管有什么能耐都给官做啊，十年寒窗苦，一举成名时，这回能改换门庭当个官，不错嘛。准备行囊入套，马匹兵刃，加紧练武，准备赶考取功名。咱不必细说，单说这个皇榜就发到安徽省怀远县。白天这个人挤得千坡头一样，大伙纷纷看皇榜，有的不认字，让别人给念念给讲讲。到了天一擦黑，皇榜不见了，被两个人把皇榜轻轻地揭下来，毫无损伤，把他卷吧卷吧揣到袖筒里，一转身走了。这俩人是谁？就离着怀远县25里地有一座山，叫黑风山。这两个人是山上派下来的细作喽啰兵，在这个山上有3位大寨主。头一位，外人送号叫皂袍将军，姓丁，叫丁德兴，2把金交椅的大寨主，姓胡，叫胡大海。第3名大寨主姓朱，名叫朱元璋，就是未来的明太祖朱洪武。要说起这3个人来，为什么要占山为王呢？这就是官逼民反呐。本来他们都是安徽的良民。拿朱元璋和胡大海来说吧，一共人家7个人冲北磕头，8拜结交。那个古人讲究磕头拜把子。朱元璋这7个人都是谁呢？大哥双高大将武殿章，老二就是胡大海，老三叫汤和，老四是朱元璋，老五是邓玉，老六就是明英烈这套书赫赫有名的常胜将军常遇春，老七是玉面小霸王郭英郭世俊。这7个人在乱石山磕了头，为什么要结拜？7个人有个宗旨，要推倒这无道的昏君元顺帝，重整乾坤，另立民主，解救天下的老百姓。后来因为事机不利，被元朝得到风声，一听说什么有人磕头拜把子反对朝廷，这还了得，应当灭门九族。元顺帝传了一道圣旨，命令一个人恒海王王保保领兵10万 五分安徽的陆庄，把这哥几个给冲散了。朱元璋和胡大海无处投奔，两个人一想上哪儿去呢？哎，想起还有个好朋友，就是造袍将丁德兴，曾经占据黑风山，干脆往那儿投奔吧。所以这哥俩就来到安徽怀远的黑风山。丁德兴这个人也是热心肠，虽然他不属于乱石山七雄结拜的弟兄，跟胡德海朱元璋交情莫逆，就把两个人给收留了。哥仨自从到了山上之后，手下有500多人，公买公卖，对老百姓秋毫无犯，唯独对元朝统治者，也不管你是军队文官武将，只要在我的山下路过，开始给我抢，把元人汉的丁丁的带着兵少来攻山白可，来多少报销多少，全一个回不去，来的多了没那么大的力量，因为全国各地爆发农民起义，左一股右一股，大的5-6万人，十几万人，小的3-5千人，太多呀，他忙活不过来。所以说黑风山稳如泰山，这哥仨过得倒也逍遥自在。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探听着朝廷的动态，今天这俩喽啰兵把黄榜给接下来了，回来向三位寨主一报告，报寨主爷，朝廷有点改变，我们把黄榜给接下来了，您看看是怎么回事。大寨主丁德兴把黄榜拿过来，从头到尾看看，你别说，这丁德兴有点学问，脑子里有点道道。看完之后他不相信，交给旁边的朱元璋，贤弟，你看看这是怎么回事。要讲究最有心眼的还得说朱元璋，别看念书不多，颇有韬略呀。朱元璋看完之后一皱眉，丁德哥，我看其中有诈。兄弟，你看怎么有诈的？哼，元顺帝不会有这种好心吧？怎么突然就改变了呢？祖训改变也可以，突然发了这么大的善心，来年8月15成立5科场，让天下举子去赶考，也不管什么人到那之后都给功名富贵，我看这里面必有文章。这两个人一谈话，把胡德海给急坏了。胡德海一个字不认的，一看人家俩人指着黄榜这么一说，胡德海心说，你们倒跟我讲讲啊，你俩明白我还糊涂的。胡德海在旁边站起来，咱哥仨说呀，你们俩光在旁边嘀咕，我心里还糊涂着呢，怎么回事？丁德兴乐了，二哥别着急，来来，我跟你讲讲。按照黄榜给胡德海解释一遍，胡德海一听，二位，我跟你们的看法可不一样了。那元顺帝现在走投无路了，他这皇上有今天没明天，你们没看见吗？现在这个朝廷宛如风口之灯，不愁再微微尽灭呀。没办法，他就得做点好事。我看呢，这里边没别的事儿，不是来年8月15得状元进京吗？咱哥仨就溜达一趟，管他得不得5状元，咱们也开开眼，见见大世面，瞅瞅朝廷的动态。万一我们哥仨得个1官半职，兵权在握，那干脆就一翻个在元顺帝屁股底下，咱就反了。那时候把燕京城拿过来，另立明主，重整乾坤，咱们哥几个的心愿不就达到了吗？ 我说二位，咱就这么决定就得了。老胡是个口快心直的人，他这么一说，丁德兴也同意，跟朱元璋商量：“贤弟啊，虽然我看其中也有鬼，究竟是什么鬼，咱还不知道。莫如就听我二哥胡的孩子，咱们把黑风山安置安置，咱就准备进京啊。万一到京里头见着咱们的好朋友大哥武殿章，再见着十三那些磕头的把兄弟，咱们碰碰头也是好事。就像我胡二哥刚才说的，我们哥几个当中全有能耐，万一得个一官半职，有兵权在手，再反对大元，也就能省点劲儿。”朱元璋一看别人都乐意，自己再反对就反为不美了。要这么的，我愿遵二位兄长之意。好好好，咱就准备。咱们一句话简短，他们把黑风山安置好了，让其他的人负责，留下退身部。这哥仨准备兵刃马匹盔甲，赶考应用之物。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之间吃不登登，苍到来年了。到什么时候了？从六月前哥仨就起了身了，三匹战马，三个人是扎金剪袖，勒下玄剑，赶奔燕京。在这一路上，朱元璋注意着民情，得看看老百姓都有什么反应啊。胡大海和丁德兴是游山玩水呀，三个人的心想的都不一样。在这一天就来到燕京，因为古代交通工具不方便，骑马是比较快的，万水千山。等他们到了燕京的时候，已经是八月十三了，还有两天就应当下场赶考了。一进燕京城，胡德海和丁德兴这眼睛都不好使了，尤其是丁德兴头一回进燕京城，他一看，嚯嚯，哎呦，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这街上红男绿女拥挤不动啊，真是车水马龙，店面林立，金字牌匾都绕眼睛。哎呦，他这俩眼睛都不好使唤了，脑瓜左不能右看的。胡德海心里头也高兴，朱元璋跟他们想法不一样。朱元璋往左右看着，就注意着有没有人在暗中监视他们仨，对元朝是时刻提高警惕。到了城门里头了，丁德兴就问胡德海：“哎，老胡，听说你小子当年贩卖私牛，没少来燕京，这熟人不少吧？咱仨人来的得住个保险的地方，先住下之后再合计别的，怎么样？”“哎，你呀，星星跟着月亮走，借点光吧。我老胡不是吹呀，当年在北口贩卖私牛，经常到这儿来，熟人嘛有的是。店房这一行我还真认这个人，姓马，叫马德兴，哎，外号叫马二，这人现在可能在。走吧，跟我到马家店。”到那块满招待没说的，说着三个人把马头一转，钻了胡同里，够奔东门里二条胡同马家店。赶紧到这条街上一看呢，都是店房，五步一家，十步一家，几乎能有一百多家。胡大海直接把他们领到马二的店房，老胡他们到店房门口，哎，说的也巧，那马掌柜的马德兴正好在屋里出来，一抬头看着胡德海了，呀，